两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接下来准时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大家今天上班辛苦了，而且今天北京的大范围都有比较强的降水，所以请大家早点回家，回家的途中我陪着你们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在上个星期六呢，又有一位音乐才子因病离世啊。这一位呢是宇飞门乐队的创始人、词曲作者三少啊，这个年仅49岁。三少呢所领军的宇飞门乐队呢是属于那种先锋的很美好的乐团啊，在严谨的逻辑情绪当中散发出来的人文色彩，使得他们曾经是国内最好的电子乐队之一啊。那么去年的主唱蒋凡归队啊，宇飞门签约到了摩登天空，原以为这支曾经影响了很多人的老牌乐队会再度的绽放，没想到天妒英才啊。首先送给大家的是宇飞门2005年他们的第三张专辑《宇飞门11》当中的这首《风起云涌》。 风起云涌，请握住我的手。风起。 起云涌，请握住我的手，多久白了头。我们听到是雨飞门16年前的风起云涌啊。这回因为主创三少的离队啊，不够时间与你白头啊。十年前当时主唱蒋凡啊离开这个雨飞门做其他的音乐，那么三少呢这个还有阿庆啊，只能跟其他的一些歌手来搭伙来完成各种的演出啊。而在雨飞门之外呢，2019年三少找来了他最早玩乐队时候的伙伴，重新出发组成了荡失路乐队啊。离不了音乐的三少呢，在这支乐队里面找回了失而复得的一种快乐啊。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今年7月24号三少去世的这一天，荡失路推出的全新的单曲，叫做《最好的模样》啊。 我把勇敢的模样都给了你，把脆弱模样都给。都给了 三少呢去年查出病情，但是呢他丝毫这个没有放松对于音乐的热爱，然后呢重返摇滚初心的征程，建立了当时路乐队。那么他写下了最后一首歌，就是刚刚播放给大家的这首，叫做最好的模样啊。我把勇敢的模样留给了你，把脆弱的模样留给了自己啊。接下来我们听到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 第33上榜七周，窦靖童翻唱与飞门乐队的乐园。因为窦靖童的翻唱，让这首歌成为很多年轻乐迷最熟悉与飞门的一首歌。 人人寻找快乐园，无拘无束的乐园，不需慌张，忘了所有的烦恼。人人向往快乐园，制造美梦的乐园，没有悲伤，只有满园的芳香。 小孩哭了笑了，蹒跚咿呀呀，金色大狗飞跑卷尾巴，单车少年大口呼吸， 张开了飞叶，银发老人谈笑树荫下，好在有家可归，好在有你相陪。原来这些日复一日的平凡，会让我的心忽然疼痛怀念。不经意间，已是泪流满面，在第一束樱花开的时间。原来山川情缘，是我最深重的感谢。 这是一首新歌，李宇春的《轻浮》啊，想轻浮的轻浮。这首歌呢，是在去年年初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当时人们都停止了活动啊，然后才发现原来生活当中的那些小事情都变得举步维艰呢。后来凛冬消散啊，春暖花开，用这首歌《清淡福气》啊，来表达生活当中的小情小景。这些才是我们最真实的幸福的源泉啊。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特别好听的粤语歌曲，我觉得这是这些年来香港歌坛很火的一首歌之一哈。这是来自郑欣宜，就是肥肥的女儿郑欣宜在5年前的 Joyce 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叫做《女神》。那一年呢，郑欣宜呢宣布不再减肥了，以最自然的姿态面对大家，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那么这首《女神》应运而生，给出了一个自信女性的一种心声啊。 望，再仰望，谁又会像你，像你高贵上殿堂？评判直大家一年不丧，望任意望，权杖已在你，在你手里在发光，何用他欣赏你的好看，标准的审美观跟你碰撞，控诉你未付俗世眼光，你既自然闪亮没有说谎，为什么需要世人饶恕自信逼迫，不要低头，光芒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俗眼收敛色彩，不要讲和，威严会碎下来，你是女神，不要被下家的化妆掩盖，怒放的你面朝大海，这选美是个很小的舞台，你满载大爱。 神州同步音乐共享中国歌曲排行榜， 八八九七四就是喜欢听 FM 9734

还有林俊杰当时写的《握不住的他》啊等等啊。很可惜，就这两张专辑留下印象，在这之后他没有长久走红的潜力啊。后来呢，改了几次名字呢，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线当中，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有时候这运气很难讲，对不对？不过呢，也还好，至少留下了像《爱要坦荡荡》这样好听的歌曲。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啊，潇潇。我在播这个潇潇的歌的时候，突然想到另外一个人啊。他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当时姚谦所策划的是“只闻其声，不闻其人”，连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名字呢都不透露出来。然后呢，只是叫做 No Name， 大家还记得吗？十几年前的一个唱片的企划啊。那么后来呢，这个他露出了自己本来的面目，叫做于宪忠。再后来，他改名叫做于全斌。再后来，也都是消失在了大家的视线当中。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当年的 No Name 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等待是爱情的一种方式》啊。也是很会唱歌的一位歌手啊。 也许是天气冷了，大雁飞了，树叶落了，人们的心情好像也变冷了。我的房间窗沿下面也结冰了，你来信也少了。还记得门前那句话，是我俩千年种下，还记得村口河里的那句呀，是你说要养的，等到来年桃树开了花，我们一起到后山摘茶，你忘了前年你说了啥， 等待是爱情的一种方式。2006年出品，这首歌曲的词曲呢是李宗盛的弟子李建清，也是我个人非常欣赏的一位创作人哈。马上将要听到的歌曲是西浦宇跟文颖秋的《Back Again》。 纪念着过去的执念。 本就放手，以为时间会让我忘记你不在身边的时候，徒劳的找着出口。过了多久又发习惯所有，开始了就要退后，你承诺的以后因为你被没收，明明就在等候，谁都不愿先开口，最后都猜不透，换来的是自由。 Can we go, can we go back again 是不与文颖秋2019年的 Back Again。哎，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姚发轩阿轩2008年三面夏娃的专辑当中的两人的寂寞哈、R&B 的悠扬律动，还有他特有的演唱跟咬字，是当年的潮流所在啊。 车窗外的雨下着，我在红灯前停着，下一刻踩上油门，我想是肯定的，失去爱情的痛彻我懂得，是因为认真才如此难割舍，你给过的好我会一直记得，笑过哭过我都曾经很快乐，你走过的不算什么，两个人我们曾更寂寞，爱情在世界里想再坚持着，告别了两个人的寂寞，天空的味觉比较辽阔，不必再拥抱是告别忐忑，失去后比拥有踏实了、感觉自由了，车窗外的雨下着，我在红灯前停着，下一刻踩下油门，我想该跨过了，会难过是肯定的，失去爱情的痛彻我懂得，是因为认真才如此难割舍，你给过的好我会一直记得，笑过哭过我都曾经很快乐，什么 失了，我不想再僵持着，告别了两个人的寂寞，天空会却比较辽阔，不必再拥抱是感觉忐忑，失去后更踏实了，你走后孤单不算什么，两个人我们曾更寂寞，爱情在世间里遗失了，我不想再僵持着， 这是林忆莲在2016年的《陪着我走》《In Search of Lost Time》专辑当中翻唱叶振棠的一首《笛子姑娘》啊，这首歌呢在粤语歌坛是很经典的一首作品，但是对于更多的啊 这个不怎么听粤语歌曲的朋友们来讲，提到叶振棠，我觉得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80年代那首《大侠霍元甲》，那真的是在全中国家喻户晓啊。万里怎么唱？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笑你叠彩凤翎，问我国家。对，这个80年代，就大家都在那边，就是因为这些歌曲会去学粤语，虽然唱的不标准吧，但是啊。大家都特别有热情啊！刚才就是那个叶振棠的那首《大侠霍元甲》。好，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精彩内容。听首新歌，这是在暑期上映的电影《燃野少年的天空》的成长主题曲，尤长靖所演唱的《致未来的我》。 长大以后，他们说你将给我告别，你会沉默，仿佛我从未如此热烈。说千年后要背着壳，代表不再轻易快乐。请看着我，你还有我，等在18岁的夏天。你要去什么地方，我一定带你前往，撞碎世界上所有南墙，去成为你的光芒，也作证你的悲伤。愿你喜欢我每一个选择，我会一再犯错，请原谅我。能否追得回他，别告诉我难走吗，这个我从未退后。这开口放学的日落，大雪与灯火，最好的朋友去了哪，你可有联络？养活的像一把火，后来我做到没有，我怕你走得太远了，所以停止灯笼。这一点光你看着吗，那少年彻夜赶路递到你手中，就留下个我。 尤长靖的新歌《致未来的我》，这是一首 OST 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徐佳莹《最远的远方》，这首歌呢是本周中歌榜 Top 40排在第18，也是一首 OST 电视剧《不说再见》的片尾曲。加油加油，稍后我们全国版再见吧。我是麒麟，这里是中歌榜。 你观众你模糊我的轮廓，伸出手想拥抱就穿透，也许这是幻影，是美梦，这等

周杰伦的借口，这张七里香里面还有一首这个抒情主打歌曲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叫搁浅哈。我看到有人说这个千万不要在刚失恋的时候去听这首借口，很容易哭到怀疑人生。好，今天的第二首歌我们要听邓紫棋的透明哈。这个我看到这个邓紫棋在社交平台上面晒出了周董送给她的全套的签名黑胶的唱片哈，每一张都有签名啊。邓紫棋表示，天知道我收到的时候有多开心啊。 今夜无数的街灯，沿路陪着我，却怕我孤独的裂缝找得更寂寞。如果这是一个梦，注定没结果，那就让它是个梦，醒来就解脱。是否月光太深情，让我突然变得感性，孤掌难鸣，我孤身却难以安静。睁开眼睛，我们的路无法看清，是闭上眼睛把一切暂停，到我的世界出现了你，就像了你，我看着自己变得透明，变得透明。可我对你太执迷，让我变得不像自己。在想念你的寂寞夜里，寂寞夜里，我想把自己变得透明，变得透明，想把你忘得干净。我的心只被你占领，感觉我遇上你，就像绵羊遇上狮子。我徘徊在爱你还是爱自己的狮子，在应该赤裸的时候戴着面具，我对你说的是我听不明白的言语。你是太阳，我的星光显得多暗淡，你是海洋，你的情况我不从反抗，会越来越擅长对自己说谎。我想要你的绽放，就把我埋藏。我的时间出现了你，出现了你，我看着自己变得透明，变得透明。怪我对你太执迷，让我变得不像自己。在想念你的寂寞夜里，寂寞夜里，我想把自己变得透明，变得透明，想把你忘得干净。我的心却被你占领。我爱着你，也爱着我，这是一种折磨，这是一种折磨。难道爱着你就要忘了我？这是一种折磨，这是一种折磨。我的时间出现了你，出现了你，我看着自己变得透明，变得透明。可我对你太执迷， 这是2019年邓紫棋的一首歌曲，叫做《透明》。继续留在香港歌坛来听一首这些年特别特别红的一首粤语歌曲哈，尤其是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上面，包括呢在很多人的这婚礼上面的 BGM 都会用到这首歌副歌部分。我结婚了，好像就这一句是普通话，其他都是粤语啊。我们来听到是钟嘉欣。2016年的专辑《星空爱情》当中，由王祖蓝作词，钟嘉欣本人作曲并且演唱的《我结婚啦》，特别好听，送给各位。 原来遇着是梦幻白马，应会开花，可惜跑太快，我却没有这公家，我那时未到家。好姊妹亦不用害怕，这天你也会有点惊讶，谁料爱情来得太神奇吗？我能遇上他，我 结婚了，红红鲜花，层层婚纱，缓缓出嫁。傻傻的你，傻傻的我，傻傻爱吧。这匹黑马，心里仍纯白，像雪花。我结婚了，能和爸爸还和妈妈陪同出嫁，完全因你们曾给我完全的家。找到黑马，风雨沿途。 准你高谈轮廓，荡荡自由自在的顽童，借你一点洒脱，顺顺你的眉头，也许可以解掉许迁就，还能高枕无忧，还能棋逢对手，还能看到明天的晴空，就要击掌和拍手。却让现在不知所措，还不如多珍惜这美好时候，快乐歌唱一首再一首。还不如多珍惜这美好时候，快乐歌唱一首再一首。人总是被力气想以前或以后，却让现在不知所措，还不如多珍惜这美好时候，快乐歌唱一首再一首。 来，感情事你口闷呐、 啊，啉卡了嘞！ 哎呀，喝醉是预约明天的痛苦啊！ 早知喝酒变成尿， 不如当初就喝尿。 我们听到这是一首呢唱友情的歌，叫做《高枕无忧》，收录在2001年七月份张宇的替身专辑，当然作曲是他本人，作词呢就是他的太太石一郎啦。嘿，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2003年来听听看呢，截止到目前为止王菲的最后一张专辑哈，《将爱》当中的一首歌曲，玄木。 拥有华丽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我是匹旋转木马，身在这天堂，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是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 里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公平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许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许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 王菲的《旋木》啊，这是由杨明学作词，袁惟仁作曲的一首歌啊。据说最早王菲拿到这首歌曲的 demo 的时候呢，原曲叫做恋曲 LA 啊。那么王菲说这首歌很好听，但是歌曲太甜，不太适合她。后来唱片公司找到了杨明学来填旋木，然后王菲才接受了这首歌，并且成了一首经典的曲目啊。说到这个杨明学呢，是英年早逝的非常有才华的作词人啊。他去世的时候呢，年仅24岁。他在就医期间就发表了多首歌词的作品，包括像孙燕姿的《我不难过》啊，王菲的《旋木》等等哈、啊，是很天才型的。可惜呢，天妒英才，很早就离开了大家。好，那接下来听一首新歌，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23位，来自 Sunny 杨云晴的《瘾》。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榜，稍后见。 不相信触碰你的身体。 太快太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 第三十位袁娅维月亮上跳舞 Emo Whiskey。第二十九位毛不易于是没有洗头。 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因为没有梦想所以每天挑衅自己的只是闹钟。 第二十八位老狼痛痒乐队迪亚。 在我感到绝望的时候， 爱的火像你的光治愈了痛苦。 第二十七位李健 Marine。 你那倔强的灵魂从来不低头。 第二十六位小鬼王林凯 Shining in the dark。 你找不到存在的理由，无法再遮盖你的伤口。 第二十五位孙伯伦爱若启明。 爱若启明像黑夜那颗星。 第二十四位郁可唯 Dear Your Life。第二十三位 Sunny 杨云晴影。 别太快袒露真心，别被我抓到把柄。 第二十二位 Into One 燃烧吧青春。 燃烧吧青春，曾经吧少年。 第二十一位郁可唯五排十二座。 留在他身边假装不寂寞。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离开，我宁愿没有未来。今夜你

还有恋爱来自萧敬腾。对于萧敬腾的歌迷来讲的话呢，最近这几天都很开心，因为萧敬腾在前两天公布了他的2022年的巡演。我刚刚眼睛看花了，我以为是今年就开始这个全球巡回演唱会呢。2022年萧敬腾的这个17 Neon 9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是在2022年的3月26号上海来举行。因为之前因为疫情的影响的话，多场演唱会这个发布取消或者是延期的公告，所以呢，对于歌迷来讲，这一次的演唱会的再度的回归让大家兴奋不已啊。萧敬腾的这个发愿是这一次的巡回演唱会是3年30场，首批巡回城市登陆的名单里面，我们看到有上海，有重庆，有深圳，有宁波，也有北京啊，大家多多关注啊。好，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重组之后的 FIR 飞儿乐团带来这支乐团的第9张专辑，我们来听同名主打歌曲《钻石之心》。 舞堂的血热闹，天空谁还记得？零度冻结冰河，指缝间停格，那瞳孔渲染红色。当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躯壳，人生的莫测，命运滂沱，我们泡沫永隔。 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 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雨很美，夜很凉，花很香。 那些树林里花儿很美，那些树林里花儿很美。 山风溪水沟沟炊烟，惹塘木浊却了谁？鸟叫虫鸣云深烟雨，何苦惹是是非非？山风溪水沟沟炊烟，惹塘木浊别喝醉。就算醉丢了我，你更陶醉。你说我太傻，人生本匆忙，身上长挥挥衣袖吧。我不想要历尽沧桑，陶醉梦里紧抓不放，陪我好梦。山风溪水沟沟炊烟，惹塘木浊却了谁？不要笑我梦得太美，梦里等着你来陪。山风溪水沟沟炊烟，惹塘木浊别喝醉。就算醉有了我，你更陶醉。 听到这首歌呢，是张清芳在1997年推出的一首好听的歌，叫做《花与夜》。下一首歌是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脚步，生活像等待重做的粘土，幸福我要的幸福渐渐清楚，用我的双眼向你照顾，开问路的时候，我不会装酷。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不恨这世界变化的脚步。 虽然自21年前的一首经典的歌曲《我要的幸福》，我们可以看到前两天孙燕姿呢迎来了她的43岁的生日，在社交平台呢，她发了一张的这个照片，捧着生日蛋糕，然后她写 Happy Birthday to me， 我不只有爱我的伴侣、家人、朋友，我还有这些我爱的人。就算我们忙碌已久的计划赶不上外来的变化，但结论还是不可借的啊。跟着大家一起难过、失眠度过。那么我今天呢会好好待在家里跟孩子以及伴侣度过，大家的祝福我都收到了，也希望你们收到我的就平安，平安就好。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祝福的评论啊，包括有他的小迷妹孟美岐也送上了祝福。孟美岐呢是来自河南洛阳的歌手，他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心系家乡的灾情，工作室呢也发了微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愿家乡平安，河南加油。那么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孟美岐的一首歌曲，叫做千里同好同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相约下次节目再见吧。 千里同好，妹妹与公公齐航，乘风破浪，星辰大海多宽广，多一点再多一点，让快乐歌声遍地荡漾，遍地荡漾，遍地荡漾，遍地荡漾。新时代新征程，我握中美路向后望，风向开路，雨水大招开创一方，用力超导专心发展，开放高地战功战略导航，国家区域中心的财政周从乱八方，每次高铁四条四路航空大港美名扬，水色经济蓬勃掀起风浪，吉普冰霜绚烂智慧制造蓝海扬帆远航，千里同激励书写出色心章，荡气飞扬凝聚同志共同梦想，同心同享丰收庄严，粮仓餐桌一体更加健康，细看小村振兴绿色发展点点希望，国货动购工匠精神创新创造新气象，我